第七十五回，开夜宴，翼照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衬。话说尤氏从惜春处赌气出来，正欲往王夫人处去，跟从的老嬷嬷们应悄悄的回道：“ 奶奶且别往上房去，才有甄家的几个人来，还有些东西，不知是做什么机密事，奶奶这一去恐不便。” 尤氏听得到：“ 昨日听见你爷说，看底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怎么又有人来？” 老嬷嬷道：“ 正是呢，才来了几个女人，气色不成气色，慌慌张张的，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情也是有的。” 尤氏听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氏这边来了，恰好太医才诊了脉去。李纨近日也略觉精爽了些，拥亲倚枕坐在床上，正与一二人来说些闲话，因见尤氏进来，不似往日和蔼可亲，只呆呆的坐着。李纨一问道：“ 你过来了这半日，可在别屋里吃些东西没有？只怕饿了。” 命素云瞧有什么新鲜点心捡了来。尤氏忙指道：“ 不必不必，你这一向病着，哪里有什么新鲜东西？况且我也不饿。” 李纨道：“ 昨日他姨娘家送来的好茶面子，倒是兑碗来你喝吧。” 说毕便吩咐人去兑茶。尤氏出神无语，跟来的丫头媳妇们应问：“ 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脸，这会子趁便可静一静好。” 尤氏点头。李纨忙命素云来取自己的妆帘，素云一面取来，一面将自己的脂粉拿来，笑道：“ 我们奶奶就少这个，奶奶不嫌脏，这是我的，蒙着用些。” 李纨道：“ 我虽没有，你就该往姑娘们那里取去，怎么公然拿出你的来？幸而是他，若是别人，岂不恼呢？” 尤氏笑道：“ 这又何妨，自来我凡过来，谁都没使过，今日忽然又嫌脏了。” 一面说，一面盘膝坐在炕沿上。银蝶上来忙代为卸去万镯戒指，又将一大幅手巾盖在下节，将衣裳护沿。小丫头炒豆捧了一大盆温水走至尤氏跟前，只弯腰捧着。李纨道：“ 怎么这么没规矩？” 银蝶笑道：“ 说一个个没机变的，说一个葫芦就是一个瓢，奶奶不过待咱们宽些，在家里不管怎样罢了，你就得了意，不管在家出外，单着亲戚也只随着变了。” 尤氏道：“ 你随他去吧，横竖洗了就完事了。” 炒豆忙赶着跪下。尤氏笑道：“ 我们家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里假体面，究竟做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 李纨听如此说，便知他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 你这话有因，谁做事究竟够使了？” 尤氏道：“ 你倒问我，你赶着是病着死过去了。” 一语未了，只见人报：“ 宝姑娘来了。” 忙说快请时，宝钗已走进来。尤氏忙擦脸起身让座，因问：“ 怎么一个人忽然走来？别的姊妹都怎么不见？” 宝钗道：“ 正是我也没有见他们，只因今日我们奶奶身上不自在，家里两个女人也都因时症未起炕，别的靠不得，我今儿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里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 又不是什么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横竖进来的，所以来告诉大嫂子一声。 李纨听说，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只看着李纨笑，一时尤氏灌木已毕，大家吃面茶。李纨阴笑道：“ 既这样，且打发人去请姨娘的安，问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亲自来的。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自打发人去到你那里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两天还进来，别叫我落不是。” 宝钗笑道：“ 落什么不是呢？这也是通共常情，你又不曾卖放的贼，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过去，竟把云丫头请了来，你和她住一两日，岂不省事？” 尤氏道：“ 可是史大妹妹往哪里去了？” 宝钗道：“ 我才打发他们找你们探丫头去了，叫她同到这里来，我也明白告诉他。” 正说着，果然报：“ 云姑娘和三姑娘来了。” 大家让座已毕，宝钗便说要出去一事。探春道：“ 很好，不但姨妈好了还来的，就便好了不来也使得。” 尤氏笑道：“ 这话奇怪，怎么连起亲戚来了？” 探春冷笑道：“ 正是呢，有叫人撵的，不如我先撵。亲戚们好，也不再必要死住着才好。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尤氏忙笑道：“ 我今儿是哪里来的晦气，偏都碰着你姊妹们的气头上了。” 探春道：“ 谁叫你敢热照来了？” 因问：“ 谁又得罪了你呢？” 因有寻思道：“ 四丫头不犯罗造你，却是谁呢？” 尤氏只含糊答应，探春知他为事不肯多言，因笑道：“ 你别装老实了，除了朝廷治罪，没有砍头的，你不必畏头畏尾。实告诉你吧，我昨日把王善保家那老婆子打了，我还顶着个罪呢。不过背地里说我些闲话，难道他还打我一顿不成？” 宝钗忙问因何又打他，探春细把昨日怎的抄检，怎的打他，一一说了出来。尤氏见探春已经说了出来，便把惜春方才之事也说了出来。探春道：“ 这是他的僻性，孤介太过，我们再拗不过他的。” 又告诉他们说：“ 近日一早不见动静，打听凤辣子又病了，我就打发我妈妈出去打听王善保家的是怎样，回来告诉我说，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顿打，大太太抻着他多事。” 尤氏李纨道：“ 这倒也是正理。” 探春冷笑道：“ 这种掩饰谁不会做，且再瞧就是了。” 尤氏李纨皆莫无所答，一时估着前头用饭，湘云和宝钗回房打点衣裳，不在话下。尤氏等遂辞了李纨，往贾母这边来。贾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说甄家因何获罪，如今抄没了家产，回京治罪等语。贾母听了正不自在，恰好见她姊妹来了，因问：“ 从哪里来的？可知凤姐周丽两个的病今日怎样？” 尤氏等忙回道：“ 今日都好些。” 贾母点头叹道：“ 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8月15日赏月是正经。” 王夫人笑道：“ 都已预备下了，不知老太太 见哪里好，只是园里空，夜晚风冷。 贾母笑道： 多穿两件衣服何妨，那里正是赏月的地方，岂可倒不去的。 说话之间，早有媳妇丫鬟们抬过饭桌来，王夫人尤氏等忙上来放箸捧饭。贾母见自己的几色菜一百碗，另有两大捧盒内捧了几色菜来，便知是各房另外孝敬的旧规矩。贾母因问： 都是些什么？上几次我就吩咐，如今可以把这些捐了吧，你们还不听，如今比不得再先福凑的时光了。 鸳鸯忙道： 我说过几次都不听，也只罢了。 王夫人笑道： 不过都是家常东西，今日我吃斋没有别的，那些面筋豆腐老太太又不大甚爱吃，只捡了一样焦油纯鸡酱来。 贾母笑道： 这样正好，正想这个吃。 鸳鸯听说，便将碟子挪在跟前，宝琴一一的让了，方归坐。贾母便命探春来同吃，探春也都让过了，便和宝琴对面坐下。世叔忙去取了碗来，鸳鸯又指那几样菜道： 这两样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来，大老爷送来的，这一碗是鸡髓笋，是外头老爷送上来的。 一面说，一面就只将这碗笋送至桌上。贾母略尝了两点，便命 将那两样着人送回去，就说我吃了，以后不必天天送，我想吃自然来要。 媳妇们答应着仍送过去，不在话下。贾母因问： 有稀饭吃些罢了。 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 将这粥送给凤哥吃去。 又指着 这一碗笋和这一盘风烟果子梨给平儿宝玉两个吃去，那一碗肉给蓝小子吃去。 又向尤氏道： 我吃了，你就来吃了吧。 尤氏答应，待贾母漱口洗手毕，贾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说闲话行时。尤氏告坐，探春宝琴二人也起来了，笑道： 失陪失陪。 尤氏笑道： 剩我一个人，大牌桌的吃不惯。 贾母笑道： 鸳鸯琥珀来趁势也吃些，又做了陪客。 尤氏笑道： 好好好，我正要说呢。 贾母笑道： 看着多多的人吃饭最有趣的。 又指银蝶道： 这孩子也好，也来同你主子一块来吃，等你们离了我再立规矩去。 尤氏道： 快过来，不必装假。 贾母负手看着取乐，因见伺候添饭的人手内捧着一碗下人的米饭，尤氏吃的仍是白精米饭。贾母问道： 你怎么昏了，盛这个饭来给你奶奶？ 那人道： 老太太的饭吃完了，今日添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 鸳鸯道： 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富余也不能的。 王夫人忙回道： 这一二年旱涝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关去， 声控一时短了，买的不顺口。 贾母笑道：这正是 小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众人都笑起来。鸳鸯道： 既这样，就去把三姑娘的饭拿来添也是一样，就这样笨。 尤氏笑道： 我这个就够了，也不用取去。 鸳鸯道： 你够了，我不会吃的。 地下的媳妇们听说，方忙着取去了。一时王夫人也去用饭。这里尤氏直陪贾母说话取笑，到起更的时候，贾母说： 黑了，过去吧。 尤氏方告辞出来，走至大门前上了车。银蝶坐在车沿上，众媳妇放下帘子来，便带着小丫头们先直走过那边大门口等着去了。银二府之间相隔没有一箭之路，每日家常来往不必定要周备，况天黑夜晚之间回来的遭数更多，所以老嬷嬷带着小丫头只几步便走了过来。两边大门上的人都到东西街口，早把行人断住。尤氏大车上也不用牲口，只用七八个小厮挽环拽轮，轻轻的便推拽过这边街机上来。于是众小厮退过狮子以外，众嬷嬷打起帘子，银蝶先下来，然后搀下尤氏来。大小七八个灯笼照得十分真切。尤氏因见两边狮子下放着四五辆大车，便知系来复赌之人所乘，遂向银蝶众人道： 你看坐车的是这样，骑马的还不知有几个呢，马自然在圈里拴着，咱们看不见，也不知道他老子娘挣下多少钱与他们这么开心。 一面说，一面已到了厅上。贾蓉之妻带领家下媳妇丫头们也都秉烛接了出来。尤氏笑道： 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们也没得便，今儿到瞧就顺便打他们窗户跟前走过去。 众媳妇答应着提灯引路，又有一个先去悄悄的知会服侍的小厮们不要失惊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来至窗下，只听里面称三赞四耍笑之音虽多，又兼有恨五骂六愤怨之声亦不少。原来贾珍竟因居丧，每不得游玩旷荡，又不得观幽闻乐作浅，无聊之极，便生了个破闷之法。日间以习社为由，请了各世家兄弟及诸富贵亲友来教社。应说： 白白的只管乱社，终无裨益，不但不能长进，而且坏了式样，必须立个法约，赌个利物，大家才有勉励之心。 因此在天香楼下见到内立了谷子，皆约定每日早饭后来设谷子。贾珍不肯出名，便命贾蓉做局家。这些来的皆系世袭公子，人人家道丰富，且都在少年，正是斗鸡走狗问柳平花的一干游荡纨绔。因此大家议定每日轮流做晚饭之主，每日来设，不便独扰贾蓉一人之意。于是天天宰猪割羊，屠鹅鹿鸭，好似灵童斗宝一般，都要卖弄自己家的好厨艺好烹泡。不到半月功夫，贾赦贾政听见这般，不知就理，反说这才是正理，文既物矣，武士当亦该习，况在五阴之属。两处遂也命贾环、贾从、宝玉、贾兰等四人于饭后过来，跟着贾珍习设一回，方许回去。贾珍之志不在此，再过一二日便见此以歇避养力为由， 晚间或磨磨骨牌，赌个九冬而已，至后见字至钱。如今三四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赌胜于社了，公然斗夜掷骰，放头开局，夜赌起来。家下人借此各有些记忆，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事了。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之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头一个冠喜送钱与人的，见此岂不快乐？邢德全虽系邢夫人之胞弟，却居心行事大不相同。这个邢德全只知吃酒赌钱，棉花素柳为乐，手中烂漫使钱，待人无二心，好酒者喜之，不饮者则不去亲近。无论上下主仆皆出一意，并无贵贱之分，因此都唤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的呆大爷，今日二人皆凑在一处，都爱抢新快爽利，便又会了两家，在外间炕上抢新快。别的又有几家在当地下大桌上打工翻，里间又一起斯文些的磨骨牌打天酒。此间服侍的小厮都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若成丁的男子到不了这里，故尤氏方前至窗外偷看。其中有两个十六七岁娈童已被奉酒的，都打扮得粉妆玉琢。今日薛蟠又输了一张，正没好气，幸而至第二张完了，算来除翻过来倒反赢了，心中只是兴头起来。贾珍道：“ 且打住，吃了东西再来。” 因问那两处怎样，里头打天酒的也做了账等吃饭，打工翻的未清，且不肯吃。于是各不能催，先摆下一大桌，贾珍陪着吃，命贾蓉落后陪那一起。薛蟠兴头了，便搂着一个娈童吃酒，又命将酒去敬邢傻舅。傻舅输家没心绪，吃了两碗便有些醉意，趁着两个娈童只赶着赢家不理输家了，一骂道：“ 你们这群兔子就是这样专服上水，天天在一处，谁的恩你们不沾？只不过我这一会子输了几两银子，你们就三六九等了，难道从此以后再没有求着我们的事了？” 众人见他带酒，忙说：“ 很是很是，果然他们风俗不好。” 应贺命：“ 快敬酒赔罪。” 两个娈童都是演旧的局套，忙都跪下奉酒说：“ 我们这行人，师傅教的不论远近厚薄，只看一时有钱有势就亲近，便是活佛神仙一时没了钱势了，也不许去理他。况且我们又年轻，又居这个行次，求舅太爷体恤些我们就过去了。” 说着便举着酒俯膝跪下。邢大舅心内虽软了，只还故作怒意不理。众人又劝道：“ 这孩子是实情话，老舅是酒罐怜香惜玉的，如何今日反这样起来？若不吃这酒，他两个怎样起来？” 邢大舅已撑不住了，便说道：“ 若不是众位说，我再不理。” 说着方接过来一气喝干了，又斟一碗来。这邢大舅便酒歌往事，醉露真情起来，乃拍案对贾珍叹道：“ 怨不得他们视钱如命，多少世宦大家出身的，若提起钱世二字，连骨肉都不认了。老先生，昨日我和你那边的令伯母赌气，你可知道否？” 贾珍道：“ 不曾听见。” 邢大舅叹道：“ 就为钱这件混账东西，厉害，厉害。 贾珍深知他与邢夫人不睦，每遭邢夫人弃侮，搬出怨言，应劝道： 老舅，你也太散漫些，若只管花去，有多少给老舅花的？ 邢大舅道： 老先生，你不知我邢家底里，我母亲去世时我尚小，世事不知，他姊妹三个人，只有你令伯母年长出阁，一分家私都是他把持带来。如今二姐虽也出阁，他家也甚艰窘，三家姐尚在家里，一应用度都是这里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便来要钱，也非要的是你贾府的，我邢家家私也就够我花了，无奈竟得不到手，所以有冤无处诉。 贾珍见他酒后叨叨，恐人听见不雅，连忙用话解劝。外面尤氏听得十分真切，乃敲向银蝶笑道： 你听见了，这是北院里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怜他亲兄弟还是这样说，这就怨不得这些人了。 因还要听时，正值打翻者也歇住了，要吃酒。因有一个问道： 方才是谁得罪了老舅？我们竟不曾听明白，且告诉我们评评理。 邢德全见问，便把两个娈童不理输的只敢赢的话说了一遍。这一个年少的纨绔道： 这样说原可恼的，怨不得舅太爷生气。我且问你两个，舅太爷虽然输了，输的不过是银子钱，并没有输丢了鸡吧，怎就不理他了？ 说着众人大笑起来，连邢德全也喷了一地饭。尤氏在外面悄悄地啐了一口，骂道： 你听听这一起子没廉耻的小挨刀的，才丢了脑袋骨子就胡沁脚毛了，再操那黄汤去，还不知沁出些什么来呢。 一面说，一面便进去卸妆安歇。至四更时，贾珍方散，往佩凤房里去了。次日起来，就有人回西瓜月饼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贾珍吩咐佩凤道： 你请你奶奶看着送吧，我还有别的事呢。 佩凤答应去了，回了尤氏，尤氏只得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时佩凤又来说： 爷问奶奶今儿出门不出，说咱们是孝家，明儿十五过不得节，今儿晚上倒好，可以大家应个景儿，吃些瓜饼酒。 尤氏道： 我倒不愿出门呢，那边朱大奶奶又病了，凤丫头又睡倒了，我再不过去越发没个人呢，况且又闲不得，应什么节儿？ 佩凤道： 爷说了今儿已辞了众人，只等十六才来呢，好歹定要请奶奶吃酒的。 尤氏笑道： 请我，我没得还席。 佩凤笑着去了，一时又来笑道： 爷说连晚饭也请奶奶吃，好歹早些回来，叫我跟了奶奶去呢。 尤氏道：这样早饭吃什么？快些吃了我好走。佩凤道： 爷说早饭在外头吃，请奶奶自己吃吧。 尤氏问道： 今日外头有谁？ 佩凤道： 听见说外头有两个南京新来的，倒不知是谁。 说话之间，贾蓉之妻也梳妆了来见过，少时摆上饭来。尤氏在上，贾蓉之妻在下相陪，婆媳二人吃毕饭，尤氏便换了衣服仍过荣府来，至晚方回去。果然贾珍煮了一口猪，烧了一腔羊，余者桌菜及果品之类不可胜计，就在惠芳园丛绿堂中展开孔雀 乳舍芙蓉，带领妻子姬妾先饭后酒，开怀赏月作乐。将一更时分，真是风清月朗，上下如银。贾珍因要行令，尤氏便叫佩凤等四个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梅划拳饮了一回。贾珍有了几分酒，一发高兴，便命取了一杆紫竹箫来，命佩凤吹箫，闻花唱曲，喉清嗓嫩，真令人破醉魂飞。唱罢复又行令。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饮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一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悚然移位起来。贾珍忙厉声视察问：“ 谁在那里？” 连问几声，没有人答应。尤氏道：“ 必是墙外边家里人，也未可知。” 贾珍道：“ 胡说，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 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隔扇开合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凉飒起来。月色惨淡，也不似先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贾珍久已醒了一半，只比别人撑持得住些，心下也十分疑味，便大没兴头起来，勉强又坐了一会子，就归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来，乃是十五日，带领众子侄开祠堂行素望之礼，细查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并无怪异之迹。贾珍自为最后自怪，也不提此事。礼毕，仍闭上门，看着锁进起来。贾珍夫妻至晚饭后，翻过荣府来，只见贾赦、贾政都在贾母房内坐着说闲话，与贾母取笑。贾琏、宝玉、贾环、贾兰皆在地下侍立。贾珍来了，都一一见过，说了两句话后，贾母命坐。贾珍方在进门小屋子上告了座，景深侧坐。贾母笑问道：“ 这两日你宝兄弟的剑如何了？” 贾珍忙起身笑道：“ 大长进了，不但样式好，而且弓也长了一个力气。” 贾母道：“ 这也够了，且别贪利，仔细努伤。” 贾珍忙答应几个事。贾母又道：“ 你昨日送来的月饼好，西瓜看着好，打开却也罢了。” 贾珍笑道：“月饼是新来的一个专做点心的厨子，我试了试，果然好，才敢做了孝敬。西瓜往年都还可以，不知今年怎么就不好了。”贾政道：“ 大约今年雨水太勤之故。” 贾母笑道：“ 此时月已上了，咱们且去上香。” 说着便起身扶着宝玉的肩，带领众人齐往园中来。当下园之正门俱已大开，吊着羊角大灯，嘉音堂前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风烛，呈现着瓜饼及各色果品。邢夫人等一干女客皆在里面酒后，真是月明灯彩，人气香烟，惊艳阴云，不可形状。地下铺着拜坛锦褥，贾母冠首上香拜毕，于是大家拜过，贾母便说：“ 赏月在山上最好。” 因命在那山脊上的大厅上去，众人听说，就忙着在那里去铺设。贾母且在嘉音堂中吃茶少歇，说些闲话。 一时人回。 都备齐了。 贾母方扶着人上山来，王夫人等应说：“ 恐石上胎滑，还是坐竹椅上去。” 贾母道：“天天有人打扫，况且极平稳的宽路，何必不疏散疏散筋骨？”于是贾赦、贾政等在前引导，又是两个老婆子并着两把羊角手罩，鸳鸯、琥珀、尤氏等贴身搀扶，邢夫人等在后尾随，从下逶迤而上，不过百余步，至山之峰脊上，便是这座场厅。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突壁山庄。于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作两间，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垂手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垂手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只坐了半壁，下面还有半壁余空。贾母笑道：“ 常日倒还不觉人少，今日看来还是咱们的人也甚少，算不得什么。想当年过的日子，到今夜男女三四十个，何等热闹！今日就这样，太少了。但要再叫几个来，他们都是有父母的，家里去应景，不好来的。如今叫女孩们来坐那边吧。” 于是命人向围屏后邢夫人等席上，将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请出来，贾琏、宝玉等一齐出座，先进他姊妹坐了，然后在下方依次坐定。贾母便命折一枝桂花来，命一媳妇在屏后击鼓传花，若花到谁手中，饮酒一杯，罚说笑话一个。于是先从贾母起，次贾赦，一一接过，鼓声两转，恰恰在贾政手中住了，只得饮了酒。众姊妹兄弟皆你悄悄的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倒要听是何笑话。贾政见贾母喜悦，只得承欢。方欲说时，贾母又笑道：“ 若说的不笑了，还要罚。” 贾政笑道：“ 只得一个，说来不笑，也只好受罚了。” 应笑道：“ 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的。” 才说了一句，大家都笑了，因不曾见贾政说过笑话，所以才笑。贾母笑道：“ 这必是好的。” 贾政笑道：“ 若好，老太太多吃一杯。” 贾母笑道：“ 自然。” 贾政又说道：“ 这个怕老婆的人，从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买东西，便遇见了几个朋友，死活拉到家里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才醒，后悔不及，只得来家赔罪。他老婆正在洗脚说：“既是这样，你替我舔舔就饶你。”这男人只得给他舔，未免恶心要吐。他老婆便恼了，要打，说：“你这样轻狂！”唬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说：“并不是奶奶的脚脏，只因昨晚吃多了黄酒，又吃了几块月饼馅子，所以今日有些做酸呢。” 说的贾母与众人都笑了。贾政忙斟了一杯，贾母笑道：“ 既这样，快叫人去烧酒来，别叫你们受累。” 众人又都笑起来，于是又击鼓， 便从贾政传起，可巧传至宝玉骨止。宝玉因贾政在做，自是猝急不安，花偏又在他手内，因想说笑话，倘或不发笑，又说没口才，连一笑话不能说，何况是别的，这又不是。若说好了，又说正经的不会，只惯油嘴贫舌，更有不是，不如不说的好。乃起身辞道：“我不能说笑话，求再现别的罢了。”贾政道：“ 既这样，献一个秋字，就集景做一首诗，若好便赏你，若不好明日仔细。” 贾母忙道：“ 好好的行令，如何又要作诗？” 贾政道：“ 他能的。” 贾母听说， 既这样就做， 命人取了纸笔来。贾政道：“ 只不许用那些冰雨金银采光明素等样堆砌字眼，要另出几件，试试你这几年的情思。” 宝玉听了，碰在心坎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纸上写了，呈与贾政看。倒是贾政看了，点头不语。贾母见这般，知无甚大不好，便问：“ 怎么样？” 难为他，只是不肯念书，到底词句不雅。 贾母道：“ 这就罢了，他能多大，定要他做才子不成？这就该奖励他，以后越发上心了。” 贾政道：“ 正是。” 应回头命个老嬷嬷出去吩咐书房内的小厮， 把我的海南带来的扇子取两把给他。 宝玉忙拜谢，仍复归作行令。当下贾兰见奖励宝玉，他便出席也作一首递与贾政看时，写道是：“贾政看了，喜不自胜，遂并讲与贾母听时，贾母也十分欢喜，忙令贾政赏他。于是大家归坐，复行起令来。这次在贾赦手内住了，只得吃了酒，说笑话。听说道：“ 一家子一个儿子最孝顺，偏生母亲病了，各处求医不得，便请了一个针灸的婆子来。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说是心火，如今用针灸之法针灸针灸就好了。这儿子慌了，便问心见铁即死，如何针得？”婆子道：“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儿子道：“肋条离心甚远，怎么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父母心偏得多呢。” 众人听说都笑起来，贾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 我也得这个婆子针一针就好了。” 贾赦听说，便知自己出言冒撞，贾母疑心，忙起身笑与贾母把盏，以别言解释。贾母亦不好再提，且行起令来。不料这次花却在贾环手里。贾环近日读书稍近，其脾胃中不好物证也与宝玉一样，故每常也好看些诗词，专好奇鬼仙鬼一格。今见宝玉作诗受奖，他便寄养，只当着贾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所执笔来，立挥一绝与贾政。贾政看了，一觉含义，只是词句中带着不乐读书之意，遂不悦道：“ 可见是弟兄了，发言吐气总属邪派，将来都是不由规矩准绳，一起下流货。妙在古人中有二男，你两个也可以称二男了。 只是你两个的男子，却是做难以教训之男子讲才好。哥哥是公然以温妃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为曹堂在世了。 说的贾赦等都笑了。贾赦乃要诗瞧了一遍，连声赞好道：“ 这诗据我看甚是有骨气，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些寒酸，定要雪窗萤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功夫反弄出书呆子来。所以我爱他这诗，竟不失咱们侯门的气概。” 应回头吩咐人去取了自己的许多玩物来赏赐与他。应又拍着贾环的头笑道：“ 以后就这么做去，方是咱们的口气。将来这世袭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袭呢。” 贾政听说忙劝说：“ 不过他胡诌如此，哪里就论到后事了。” 说着便斟上酒，又行了一回令。贾母便说：“ 你们去吧，自然外头还有相公们候着，也不可轻忽了他们。况且二更多了，你们散了，再让我和姑娘们多乐一回，好歇着了。” 贾赦等听了，方指了令，又大家恭敬了一杯酒，方带着子侄们出去了。要知端详，再听下回。